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唔係呢種嘅，即係叫 cattle 啦，英文叫 cattle 啊嘛。cattle 其實就係我哋飼養嗰啲牛啦，食用牛啦。咁北美嗰啲叫咩咧？就叫 bison 啦，就 bison。嗰啲就係一個頭咧，好多毛茸茸、毛茸茸，好大隻嘅，但係成個頭同個背脊都係有毛吸，即係吸住嗰啲啊。嗰啲就叫北美嘅野牛。 Okay. 但北美野牛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咧係哇，漫山遍野，周圍都係嘅。但係咧後嚟。即係歐洲人去到之後，啊，即係當時嘅印第安人咧，即係當地嘅原住民咧，當然就亦都有獵食嗰啲嘅野牛啦。但係因為佢哋都係用即係弓箭啊、矛啊咁樣咧，就唔會話即係嚴重影響佢哋嗰個數量。但係後嚟白人去到之後，哇，用槍械啊，咁所以咧就數目銳減，甚至咧其實去到上個世紀中葉嘅時期咧，係接近滅絕嘅。Bison 啊，咁但係當時好彩咧，就開始即係有呢個咁樣嘅叫做保育嘅概念啦，啊就話要野生生物嘅保護啊咁樣，咁就啲人咧花咗好大嘅即係氣力咧嚟去保護佢，咁而家美國咧就仲有一定嘅數量，咁如果想睇嘅話咧，我諗其中一個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去，我都好想去未去啊，就黃石公園，啊就係懷俄明州嘅 Yellowstone 咧，啊你都仲可以睇到嘅。好啦，咁呢個就係。 我聽講係個大嘅火山，好似話我就嚟。 係啊係啊，前一排咧又係危言聳聽，有啲科學家嚇話，原來喺嗰度附近咧有個大火山嘅。如果呢個火山真係爆咗上嚟咧，即係可能成半個美國都冇咗咁啊！係咁就唔知啦嚇，即係幾時爆唔知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嗱，又考考 Thomas，其實好得意嘅。嗱，我哋平時冇留意啊，但係你一問咧，其實你會諗到嘅。譬如你話獅子咁啊嚇，獅子咧基本上喺邊度先揾到咧？ 非洲。 非洲冇錯啦。但其實以前嚟講咧，就亞洲都有嘅。但係亞洲，如果你睇翻下嗰啲考古學咧，特別係喺呢個美索不達米亞啊，即係今日伊拉克嘅地方啦，兩河流域啦嚇，幼法拉底河同埋底加里斯河啦，嗰陣時有巴比倫啊嘛，有所謂索馬啦 （Sumerian） 啦，即係嗰度後嚟就變咗係巴比倫啦 （Babylonian） 啦，後嚟就亞述帝國 （Assyria） 啦。其實你睇佢啲浮雕啦，佢哋有好多係獵殺獅子嘅。咁亦都有，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好有趣嘅喎，我哋中國。有冇獅子嘅咧？其實基本上冇嘅，中國冇獅。但係你睇我哋中國所有即係宮殿啊，唔使講啦，就算稍微有錢嘅人家，出面都有一對咩石獅子啊，知唔知啊？係嘛，都有石獅子嘅，係嘛，銅啦。如果你嗰啲靚嗰啲宮殿係銅獅子啦，係嘛。咁大家亦都知道咧一個常識啦，點樣分公定乸嚇？ 個鬃毛係嘛？ 唔係㗎，睇唔出㗎。其實好時兩隻咧，佢就整到咧，佢唔，我哋知道獅子本來應該就係睇嗰啲鬃毛啦。我哋咩？但係原來咧，佢最主要就睇咧個獅子，佢有一個前爪下面嗰個係乜？前爪下面如果係一個波嘅，玩緊個波嘅咧，嗰個係公嚟嘅。個前爪下面係一隻獅子仔，嗰只咧就係乸嚟啦。咁呢個就係石獅子啦。咁我哋其實大家可能從來唔曉得問呢個問題。啊！我哋中國即係石獅子啊，仲有即係成日我嚟考我哋啦，即係嗰啲咁嘅普通話又要你讀咩獅子啊？44隻石獅子咁樣嚇讀唔出。但其實我哋中國以前係冇獅子嘅噃，咁點解我哋咁中意咧？原來咧就喺中亞細亞嘅地方咧，就當時係運過去嘅。 哦， 啊，即係可能係進貢啊或者咩啦嚇。咁啲人睇咗咧就哇呢、這個奇珍異獸啦，咁啊好中意，於是就變咗石獅子。咁但係石獅子幾時開始咧？嗱、這、呢個我未做過考據。啊、即係秦始皇嗰陣時候可能都未興嘅，就唔知係講緊漢代啊，定係幾時咧嚇、啊？即係呢個兩晉啊、隋朝啊，幾時開始就唔知啦。好啦，咁啊，但係譬如獅子、老虎，嗱、啊、老虎又倒翻轉喎，其實非洲 係冇， 係冇老虎嘅喎， 同埋老虎係獨居生物，獅子群居。 係啦，好有趣啦，咁樣咧係獨居嘅。咁啊，老虎咧基本上咧就係、是、亞洲呢邊咧，就係、是、印度就梗係有孟加拉虎啦。我哋中國咧就起碼咧就係、是、有兩大類啦，一類就東北虎，一類就華南虎啦嚇。咁呢就老虎。咁當然咧，再東南亞咧就有叫做蘇門答臘虎啦，啊 Sumatra 咁樣樣啦嚇。所以咧老虎主要係亞洲嘅。咁、啊猩猩唔使講，大家只係非洲啦，係、嘛？即係大猩猩、黑猩猩啊，嗰啲全部都係非洲啦咁。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講到係兇猛嘅，頭先講嘅獵食嘅，當然就係獅啊、虎啊、豹啦、非洲有豹啦嚇。好啦，南北美洲即係新世界，新世界有乜嘢勁嘅兇猛嘅食肉動物咧 ？Thomas， 呢個唔知 道，你啱唔啱啊？周先，一啲印象都冇啊。嗱，其實咧喺北美洲，有時候我哋都會講啊。 即係喺嗰啲落基山脉啊，嗰啲咁樣嘅大嘅樹林入面啊，或者喺加拿大啊嗰啲。 紅 bear 啊？ 係啦，冇錯啦，醒目啦，冇錯啦，就係 bear 啦嚇，就啤啤熊。但係呢啲啤啤熊咧，亦都可以話係原來世界上最巨大嘅食肉嘅動物嚇，就係北美洲嘅，我哋叫咩？叫大灰熊。 北極熊不是好似話大啲嘅咩？ 大灰熊大啲，即係如果你講最大啊，即係如果你因為咧北極熊咧就佢都係大噶，因為我喺動物園見過，我喺柏林一個動物園見過，佢不斷喺度游水，即係哇比你想象中大嘅，真係好大隻。但係咧大灰熊啊，即係喺陸地上面嘅，主要唔係冰上面嗰啲啦，佢企起上嚟咧，當然我冇睇過真嘅。 身有白色嘅好似話。 係嗰個 grizzly bear 有啲係嘅嚇嚇，咁但係即係佢真係企起身咧，佢係可以差唔多接近七尺高啊。 好高。 是啊，是即是你仲高過個籃球明星啊，好勁啊！咁個體重梗係幾倍啦，係嘛？所以而家你唔好睇佢大喎，好論盡喎，你走一定唔夠佢走啊！由啲樹林入面啊，所以你遇到大灰熊咧，其實你都拜拜噶啦，係嘛？咁呢個係北美嘅最勁嘅一個食肉嘅動物。咁但係其實另外咧，亦都有咧，就又係大灰熊基本上就係、是。孤獨的啦，唔係一群的啦，但係一群嘅，亦都喺黃石公園有機會見到嘅一群嘅就係乜嘢啊？肉食嘅雪地上啊，哇！ 唔 一定雪地嘅就係、是、狼群啦，狼。 狼 所以咧當其時有一個奇雲高士拿，哇，攞好多獎嘅電影就講佢係一個美國嘅軍人，但係後嚟咧就喺即係落單就俾呢個啲紅番收養咗啊。嗰套就叫做《與狼共舞》啦，呢套戲當然啦，你未出世啊，呢套戲但係當時好出名嘅，叫做《Dances with the Wolves》，就係與狼共舞。咁狼群咧啊，就喺北美嘅，即係佢係肉食動物嚟嘅。其實如果你話再早啲喺冰河紀嘅時期咧，差唔多未有人到嘅時期啦，就有所啲叫做劍齒虎嘅 （saber tooth tiger） 嘅。咁但係後嚟已經即係絕咗種啦。其實亦都可能係因為俾人類咩嘅喎。即係獵殺到絕咗種都唔頂嘅喎，咁其實南美洲咧就有啦，嗱頭先我講北美啦，中南美啦，其實我哋知道有一隻咧就係非洲嘅一個親戚，就係豹啦， 豹， 係因為非洲豹啊，就我哋叫 leopard 啦，係嘛？但係咧南美洲嗰啲咧，我哋叫美洲豹， 美洲 就叫做有一架汽車嘅名就係佢嘅， 哦。 就叫 Jaguar， 係啦。 呢個 Puma 係個牌子咩？唔係有 Puma 都係，係啊。其實有幾種嘅。嗱，你問我，我就唔係呢個動物學家，唔係一個 zoologist， 我就真係唔識分 Puma 同埋 Jaguar 啦嚇。但係一般嚟講，我哋話美洲豹咧，我就即係會諗到係 Jaguar。 哦。 啊，咁 Jaguar 咧，即係當然啦，有啲豹仲犀利，哇！成隻豹黑豹，黑豹都有型啦，嗰啲叫 Panther 啲嘛 ，Black Panther 係嘛，所以幾個名嘅。即係 Panther、Puma、Jaguar 嚇，即 係卡通嗰啲叫粉紅色嗰只豹， 嗰只叫 Panther 啦。 哦 ，Pink Panther 啊 ，Pink Panther 嚇，嗰個應該係叫做彼得斯拉啊，係做嗰個偵探啊，嗰叫 Pink Panther 啦。好啦，咁樣咧就都有一啲咁樣嘅獵食嘅動物嘅。咁但係原來如果再講史前啲咧，其實即係人類未點去到嘅時期咧，原來喺中南美洲咧係有啲好古怪嘅生物咧，我哋真係從所未見嘅。但係即係。人類去到可能已經死了或者倒翻轉咧，應該係人類一路喺移居由北美洲到南美洲嘅時期、可能沿途一路殺曬佢哋誒，即係釘曬都唔頂啊！有啲咧係好巨型嘅，又係即係仲犀利過大灰熊啊！可能係兩層樓咁高嘅咧，嗰啲叫做叫做樹刷啊，叫做 sloth 啦，呢啲我哋比較少嘅 sloth 啊，呢啲生物佢全身都係毛嘅，但係佢啲爪啊好利嘅，佢中意食啲樹葉啊、樹皮啊咁樣樣嘅，咁啊趌高起上嚟嘅時期咧，成兩層樓咁高啊！咁但係因為佢哋咧， 層樓 係好高㗎，即係成即係十幾係啊十幾尺咯。咁你當然啦，即係香港嗰啲兩層樓啫，係嘛？香港一層樓啊十尺，咁啊兩層樓二十尺嘅啫，好渣嘅啫。咁但係咧，即係應該可能又係俾人咧，即係去到咧就殺曬啦。我上次去講呢個紐西蘭之旅都係啦。其實紐西蘭之前咧，人類未去到咧，有一隻好大嘅雀噶嘛，就冇兩層樓，但係一定高過個人嘅，趌起嗰啲叫 moa， moa。咁但係後嚟咧，俾嗰啲毛利族啊，嗰啲 Maori 去到嘅時期咧，就食曬啦，係嘛？好啦，咁啊，即係南北美洲咧，佢有本地嘅生物嘅群落嚇，我哋有整個生態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對世界影響大咧，其實都係植物多過動物。嗱，動物係得火雞啫，老實講嚇，火雞係比較影響大，但係植物嘅影響真係犀利啊！頭先我講啊，其實未講曬啊，阿 Thomas 嗱。薯仔、番薯、番茄、粟米、花生、辣椒啦，嗱好有趣喎！真係諗下辣椒，你一諗起印度咖喱， 因為辣椒就諗起印度啦，仲有就泰國。係嘛？哇！泰國菜冇辣椒， 青咖喱 冇辣椒，點會係泰國菜咧？咁係嘛？印度係嘛？但係唔係嘅，原來五百年前咧，泰國同印度都冇辣椒嘅。咁佢哋咩咧？當然佢哋係有佢哋嘅咖喱。嗱，咖喱咧，其實你可能未見過 ，Thomas， 好得意嘅，係一種植物嚟嘅。嗰種植物咧，你睇落去咧，你真係發夢都估唔到佢就係咖喱。佢嗰啲葉咧又係噶，你搣出嚟聞下咧係有啲味嘅，但係又唔係我哋平時即係覺得嘅，佢叮咁多咖喱味。 提煉啊！ 係啦。即係考起我啦，又要去研究下、考究下，咁佢點樣提煉變咗做咖喱啦？咁但係當其時咧，除咗印度呢種咖喱之外咧、其實全世界啲人要食辣咧，有辦法就係咩咧？因為佢一種植物就唔係辣椒，嗱辣椒咧就叫 chili，chili，chilli。但係咧，原來喺舊世界好早有一種咧就叫 pepper， 嗱 pepper 咧 p-e-p-p-e-r 就係胡椒。係啦，胡椒咧係一早已經喺舊世界有㗎啦。咁、胡椒咧最主要即係其實好多種㗎嚇，但係一般人嘅認識就係黑胡椒、白胡椒。 嗯， 但係都有紅胡椒嘅嚇，但係即係主要黑色。咁、你知啦，我哋食西餐啊，好多時就係啊，擰下擰下嗰個啊，你要唔要黑胡椒啊？咁嗰個就係 pepper 啦。咁 pepper 係有嘅、但係 chili 咧原來就來自呢個南美洲嘅。咁另外頭先又講過啦，就係、煙草啦、tobacco 啦，另外就可可豆嚇、就即係朱古力啊。 cooking 咧。 cocaine 可能都是cocaine 都應該是的、都是來自這個南美洲的，以我所知、另外剛才有提過橡膠啦、但有些大家都覺得是奇怪的、當然有一個大家未必熟的，但是在非洲來說就是很主要的一個食量，就是木薯 sorghum 好像叫做木薯呢，現在在非洲來說差不多跟粟米呢是兩種、是比較窮的先食啦。粟米和木薯呢現在是變成非洲的主食，但主食但以前原來五百年前呢非洲是沒有的，咁先奇怪。咁而呢個番薯咧，其實亦都咧有好多史學家咧就話，其實番薯嘅傳入咧，亦都令到世界上好多地方，包括中國嘅人口係 有飽飯食， 有飽飯食就急增啦嚇，同埋粟米同番薯啊咁樣。咁但另外有啲咧就係咩啊？當然佢啲係食唔飽肚嘅嚇，唔好亂咁食啊，會個胃會穿嘅，就是、菠蘿啦。 哦， 嗱，譬如你諗下。原來夏威夷以前是沒有菠蘿的、即是呢個菲律賓啊咁樣樣，仲有就係、泰國的木瓜是沒有的，原來木瓜又是來自南北美洲的，喂南瓜都是、仲有咧就係向日葵、仲有就是合桃、哇，原來咁多嘢都是來自南北美洲，是五百年之後才有的。咁但另外有很多嘢咧，又是舊世界傳入去的，所以我哋叫做哥倫比亞大交換就咁解啦，個 exchange。例如乜嘢咧？嗱，好有趣，我哋今日成日講。一想起咖啡，其中有些極品的都會想起那些叫哥倫比亞咖啡 Colombia 的 coffee 嘛，咁即係喺哥倫比亞嗰個國家啦，係嘛？係啊，咁啊，於是咧你就會話，哇，以為咖啡又係來自南美洲或者北美洲咧，就錯嘅。原來咖啡係來自亞洲嘅， 調翻轉 係啦，亞洲咖啡係傳入去嘅，咁仲有好多嘢都係傳入去嘅。原來包括蘋果啦、橙啦、香蕉啦、芒果啦、洋葱啦、大麥啦、小麥啦、稻米啦、甘蔗啦、菩提子啦、芋頭啦、茶葉、西瓜，全部咧原本南北美洲係冇嘅。哇，真係有趣呢個問題。好，不過咧，等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繼續介紹呢樣嘢。